岁月，你说当年好困惑，一真一幻难取舍，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这样执着，究竟为什么？漫漫人生路，上下求索，心中渴望真诚的伤。有岁月，你说当年好困惑，一真一幻难取舍，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这样执着，究竟为什么？漫漫人生路，上下求索，心中渴望真诚的伤。真情从头说，相伴人间万家灯火，不是不是。